约伯传第31章。我同我的眼立了约，绝不注视处女。天主由上所注定的一份是什么？全能者由高处所给的产业是什么？岂不是为恶人注定了丧亡，为作孽的人注定了灾殃？他岂不监视我的行径，计算我的脚步？我若与虚伪同行，我的脚若趋向诡诈，愿天主以公正的天平称量我，他必知道我的纯正。我的脚步如果离开了正道，我的心如果随从了眼目之所见，我的手若持有不洁，那么我种的情愿让别人来吃，我栽的情愿让别人拔除。我的心如果为妇女所迷，我如果曾在邻人门口等候妇女，就让我的妻子给人推磨，让别人与她同寝，因为这是淫行，是应受严刑的罪恶，是一种焚烧至毁灭的火，烧尽我全部产业的火。当我的仆婢与我争执时，我若轻视他们的权利，天主起来时，我可怎么办呢？他若追问，我可怎样回答？在母胎造成我的，不是也造了他们？在母胎形成我们的，不是只有他一个？我何时曾拒绝了穷人的渴望？我何时曾使寡妇的眼目颓丧？我何时独自吃食物，而没有与孤儿共享？因为天主自我幼年，就像父亲教养了我，自我出了母胎，就引导了我。如果我见了无衣蔽体的乞丐，无遮盖的穷人，如果他的心没有向我道谢，没有以我的羊毛获得温暖，如果我在城门口见有支持我者，就举手攻击无罪者，那么让我的肩由甲骨脱落，我的胳膊由肘处折断。因为天主的惩罚使我惊骇，因他的威严我站立不住。我何尝以黄金为依靠，对纯金说过，你是我的靠山。我何尝因财产丰富，手赚得多而喜乐过？我何时见太阳照耀，月亮皎洁徐行，我的心遂暗中受到迷惑，我的口遂亲手送吻？这也是应受惩罚的罪过，因为我背弃了至高的天主。我何时庆幸恨我者遭殃，见他遭遇不幸而得意？其实我没有容我的口犯罪，诅咒过他的性命。我帐幕内的人，是否有人说过某人没有吃饱主人给的肉？外方人没有睡在露天地里，我的门常为旅客敞开。我的田地若控告我，犁沟若一同哀诉，我若吃田中的产物而不付代价，或叫地主心灵悲伤，愿此地不再长小麦而长荆棘，不长大麦而长恶草。我岂像凡人一样掩饰过我的过犯，把邪恶隐藏在胸中？我奇怕群众的吵闹，亲族的谩骂岂能吓住我，使我不敢作声，杜门不出？唯愿天主俯听我，这是我最后的要求，愿全能者答复我。我的对方所写的状词，我要把它背在我肩上，编成我的冠冕。我将像顽猴一样走向他面前，向他一一 陈述我的行为。约伯的话至此为止。